应付不会歇，歇可是感觉，看几眼世界，多几个斗线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摆一个奖牌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，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，作曲家 是男人除了

只剩沉默体会，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声声。

国务院日前印发的“十三五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强调，力争到2020年，在学有所教、老有所获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。根据规划，我国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，含教育、住房等81项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号共同发布《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》，提出以和平、主权、共治、普惠等4项基本原则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。这是中国首度就网络问题发布国际战略。近日，最高法公布了新修订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，明确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2年，以暴力、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，可延长1至3年。从3月1号起，新修订的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正式实施，明确室内公共场所、室内工作场所、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。继北京、深圳之后，上海成为第3个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城市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朋友，我当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，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，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，想要再次喝酒，待葡萄成熟透。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，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，是敌与是友，各自也没有自由，位置变了各有队友。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早知解散后各自有，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，严重似情侣讲分手。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，或者自己早就 就想通透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，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。我没有没有遇过某某。 听过那么多讲述爱情的歌曲，而作词人黄伟文把友情作为主线，写了这一首《最佳损友》。从相识成为至交，最后却又背道而驰，与昔日的至亲好友渐行渐远，字里行间里表达着失去好友的无奈感。有些朋友可能不会陪伴着你的一生，但不代表那些回忆都不是真的。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，保守直到永久，别人如何能明白透呢？久了久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来自于容祖儿的演唱《陪我长大》。 初跟你备课成为战友，到下课亦要牵手，纵年幼学会双冲悲咒、啊、到大个为了要奋斗，把记忆留在千秋，有烦恼学会了笑笑口，只看着变动世间旅途，我们曾以心声跳舞，如此关系像光跟影，日后未必走得到，过去困尽千里路，我们还有很多理想，陪我长大互相修补，留下伤口，我和你仍能往远处走，彼此看着变动世间旅途，我们曾以心声跳舞，如此关系像光跟影，日后未必走得到，过去困尽千里路，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还遇见，也许在雨天会用怎样的话来寒暄，拥抱太温柔，眼泪找自由，像旧时候，像老朋友。我多么怀念清晨的枕边，透过你侧脸看到的光线，在回忆里面总有一刹瞬间是那么冰凉又那么炽烈。我多么怀念你走在左边，没什么特别，身为遇见守着无人的世界，我还爱着你，像没有明天。我多么怀念我没有明天，跨越了山是你给我这一场怀念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后备箱对于广大车主来说再熟悉不过了，平时用得着的用不着的东西都会放在里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过在实际用车过程中，这些额外的负担其实还会带来一些麻烦。首先就是增加油耗，车辆的负载每加重1公斤都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多的负担。虽然后备箱里零零碎碎放点杂物也就十几公斤的重量吧，但是常年累月拉着这些无用负载在路上行驶，其实还是挺浪费的，也不够环保。后备箱东西多还会增加噪音的烦恼，后备箱的杂物往往没有工具来固定，在车辆急转弯、掉头、过减速带等情况的时候，容易磕碰颠倒，发出声响，影响车内的舒适性。另外还会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，擦过车的毛巾、开封的机油、各种塑料制品或者生鲜食材，它们都会释放出有异味的气体，长期放在车里对车里的空气也不好，尽量清理掉它们。还有很多车主习惯在车里放一箱矿泉水，方便随时取用，但是在炎热的夏季与寒冷的冬季，建议您不要这样做。夏天气温极高，车辆后备箱里的温度可以达到50至60度，这个温度下瓶装水的塑料瓶可能会释放有害气体污染水质，不宜饮用。冬天如果气温低于0摄氏度，后备箱里的水会结冰，膨胀的冰块会撑破水瓶，待车里的温度升高时，这些水会融化流进后备箱，很难清理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后备箱是为了方便用户居家旅行使用的，应该做到出行时能装能塞，闲时能独善其身，这样才算是合理的利用它，不要把它当成长期的杂物间，这样对人对车都不好。 从青涩年少一路朝着梦飞去，

湿透，泪流过了还是流。别说不出口，你走的理由不只是你有苦衷，还是这是你一贯的作风。和我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侧耳倾听好交响，你可曾辗转反侧思过伤？这回换我重返战场， 丈量那荣光，是伤风雨狂，山水一程不曾彷徨，当破衣砸亮全涌上，云卷云舒先锋何方，是蒙古帝皇，雨雪交加扰乱心象，让君越走向全副武装，携手同行再把征途踏上，夜夜的过往如何思量，越想越深，我听到了水一程不曾彷徨，当破衣砸亮全涌上，云卷云舒先锋何方，是蒙古帝皇，雨雪交加扰乱心象，让君越走向携手同行，再把征途踏上。 时光流逝，冬去春来，春风又绿江南岸。回首过去的二月，掺杂着团圆的欢笑与离别的愁绪，我们都在二月里回到久别的故乡，回到亲人的身旁，享受片刻的温存，然后又重新出发。当我们还沉浸在关于家的温馨回忆中时，历史的车轮却一刻不停滚滚向前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，去见你想见的人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 有伴的时候，却总是怕。

to the city， 喧嚷人群擅长忘记，再多遗憾心碎面孔都不复记忆。我用我仅有的梦， 九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